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我们都知道，快递员每天工作非常的忙碌，同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那么最近啊，在中关村出现了机器人快递员，这是怎么回事啊？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今年的4月2日啊，一辆有着6个轮子的黄色机器人出现在街头，它可以直行、转身、自动停下来避开行人。好，一开始呢就出现了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他呢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个机器人哈。他的颜色呢是黄色的。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 ，a yellow， 然后呢看一下 robotic car，robot 是机器人，那么后面 robotic，R-O-B-O-T-I-C， 表示自动的哈一个 car 哈，机器人的一个车，后面 with 6 wheels。带的6个轮子的 appeared on April 2nd. It can move straight. 可以直行呢，我们用的一个词是 straight, 直的哈。Turn around, 转身哈，能够转过来。And automatically, 哈，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表示自动的意思。Automatically, 哈，它的拼写呢是 automatically。那么就是 automatically stop to avoid 避开避免，后面跟的这个行人啊有一些难度，但是这个词啊希望同学们记下来，因为呢如果同学们到国外旅游的话，过街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看马路对面的这个红绿灯上面呢会显示一个 pedestrian 这个词哈，如果绿色的话呢是可以走的，如果红色的话呢那么需要停下来，那么这个词希望同学们记下来。Pedestrian， 它的拼写是呢 P-E-D-E-S-T-R-I-A-N， Pedestrian 表示呢行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机器人快递员，它的名字呢叫做小黄马。这个机器人呢是由中关村的一个创业公司研发的，在充电2到4个小时后，它可以跑呢大概60到80公里。好，那么看看这个机器人 The robot named Small Yellow Horse翻译的非常的直截了当哈，小黄马 Small Yellow Horse was developed 被研发 by 中关村 startup， 后面这个词呢 startup 表示一个创业公司哈，那么现在这个创业公司呢特别的多哈，那么他们呢可能一开始呢特别的小，但是呢他们发展的速度呢是非常快的。那么这个词给同学们拼一下 startup，同学们注意啊，这个词要合到一起叫 startup 啊，表示呢一个创业公司。It can run 60-80 kilometers， 它可以跑呢60到80公里哈。同学们注意啊，这不是它的 speed， 不是它的速度，而是它的 distance， 它能够跑的一个距离哈，60到80公里。After 后面有一个充电哈，这个词同学们回忆一下，我们讲过充电这个词呢是 charge。charge 哈是一个动词，但是今天由于呢受到前面 after 这个介词的影响，后面的这个 charge 要加上 ing 的形式。After charging for 2 to 4 hours， 充电2到4个小时。如果说再充电呢，充电器叫 charger。如果说再充电的话呢，前面可以叫 recharge 也是可以的。好，那么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哈，充电 charge 这个词。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它的其他的一些性能哈。这个1米高的机器人的负载能力呢为30公斤，最大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12公里，寿命最长可达 八个小时，表示他能够跑的这个时长哈，八个小时。同时啊，特别神奇的一点呢，他可以爬上35度的一个斜坡。接下来看一下这1米高的机器人 ，The 1 meter tall robot has a load capacity。这两个词，同学们记下来。第一个是 load，L O A D， 表示一个负载的意思 ；capacity，C A P A C I T Y， 表示能力哈，它的负载能力为多少？前面这个词 load， 它呢可以表示一个车或者说呢一个东西能够装东西的能力。另外呢，也表示呢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词哈。比如说我们最近呢的工作是 heavy load， 表示说我们这作业呢特别的多哈。后面 capacity 表示能力哈，或者说一个能装的这么一个数量，这词啊往往会出现在我们的一些客车的车身上，在门上呢会刻上一个词，上面写的 capacity of 20 people， 表示这个车最多能够装上呢20人哈，往往会用这个词 capacity 这个词。后面跟的是呢30公斤 30 kilogram maximum speed 啊，又出现了最大这个词 maximum。 前几期呢我们讲过这个 maximum， 它的动词的这个形式呢是 maximize 啊 maximize， 那么今天呢是它的名词形式 maximum， 它的拼写呢是 maximum maximum， 它的最大的速度哈 maximum speed of 12 kilometers per hour 哈，每小时呢12公里。而这个速度呢虽然听起来不快，但是呢比我们人走路呢要快一些，因为我们人呢平均的这个时速哈，就走的时速呢是每小时大概6到5公里，那么这个机器人呢它可以达到12公里，但是呢比电动车和自行车呢略微的要慢一些。然后呢它最大的寿命呢是8个小时。今天我们在学这个寿命这个词叫做 lifespan， 它有两部分构成，前面呢是生命 life L-I-F-E， 后面加上 span S-P-A-N， 合到一起呢是寿命。这词如何来理解呢？首先我们从这个 span 这个词来聊一聊哈。 span 这个词呢原来是指呢这个桥梁的一个跨度哈，从桥的这一面到桥的另一面哈，整个这个跨度呢用这个 span。 但是如果指我们人的生命的一个跨度哈，从一个人的生到一个人的死哈，那么是一个跨度，那么就可以理解成为人的寿命哈 lifespan 哈 of up to 8 hours 啊，8个小时啊。You can climb 啊，爬行一个坡，后面加坡这个词 of， you can climb a slope。S-L-O-P 哈，表示说物理上的那个坡哈 slope of up to 35 degrees 啊，35度的一个坡。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这个神奇的快递员哈。我们的用户啊可以用我们的手机设置送货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呢工作人员将包裹呢装入机器人的身体当中，机器人根据用户的指令自动交付这个货物。好，那么看看用户啊，用的是 user 啊 ，user 哈、啊、，user are able to set 设定这个词 set the delivery time 送货的时间 and the place on their mobile phone 啊，两个重要的点哈，一个是 delivery time and the place。好，那么前面呢，我们把这个 deliver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d e l i v e r y delivery time。And the place. Workers then load the parcel into the robot. 这个货物呢放到什么什么当中，用的这个词呢是 load。 哎，同学们注意啊，这个 load 刚才呢我们表示呢一个人能够负载的一个词哈，这一段里面这个 load 是一个动词了，表示放在什么什么上面哈。 load the parcel 是指我们的一个呢包裹 parcel 哈。 load the parcel into the robot which willautomatically 哈，又出现了自动的这个词 automatically deliver it according to user's specifications 啊，后面跟的是用户的这个指令哈 specification 哈。 Peter 老师把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S-P-E-C-I-F-I-C-A-T-I-O-N specifications 后面呢跟的是一个复数的形式哈 specifications 同学们会担心了，那个包裹啊在人工快递员身上呢是没有问题的哈，它可以确保呢这个包裹的安全。那么作为机器人如何来确保我们包裹不被偷掉，保证呢不被丢失，那么这个研发机构呢它也想到了这一点。为了确保包裹的安全，用户啊只有用手机扫描二维码的时候才能拿到这个包裹，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打开这个机器人的上面那个盖子把这个东西拿走。好，那么看看如何确保啊。 In order to 啊，表示一个目的。 In order to ensure 这个词表示确定确保， ensure 哈，确定确保。那么这个词呢用的地方是挺多的哈，我们可以说 ensure the safety 确保这个安全， ensure the quality 确保这个质量。那么今天呢我们确保了这个安全呢是用的是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he parcels， S-E-C-U-R-I-T-Y，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he parcels， user can only retrieve it， 后面用到的是获得。如果同学们觉得这个词有些难，用这个 get G-E-T 也可以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用的是一个相对有一些难度的动词叫 retrieve， R-E-T-R-I-E-V-E， 这个词表示获取一个东西。这个词啊用在这个计算机的这个场景是特别多的，比如说我们能够把这个数据呢能够找回来， retrieve the data。 而我们今天呢用的呢是把这个包裹能够呢获取哈，能够拿到哈， retrieve the parcel。When they scan 啊，扫描这个二维码哈，这个词我们讲过了。二维码呢是 QR code， QR code with their phone 哈，用他们的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为什么说这个公司要研发这个机器人这个快递员呢？该公司的创始人哈刘志勇表示啊，该机器人能够通过对人工的需求的减少来降低公司的运营的一个成本。刘志勇 founder of the company said the robot is designed 被设计出来 to cut labor cost， 后面跟的是一个运营一个企业的时候呢必须了解的一个词组叫 labor cost。 labor 是人工， cost C-O-S-T 呢是成本，合到一起呢是人工的成本 labor cost， by reducing the need for delivery man 啊，减少对人工的这个需求，用的是呢 reduce 啊， reducing the need for delivery man。 那么同学们也会担忧，如果说满大街以后跑的都是这种黄色的机器人快递员，那么很多的快递小哥的工作怎么办啊？这也是可能说这个行业呢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同时啊，他估计当机器人大规模生产的时候呢，一个包裹的交付的成本将不超过1元。那么他这个成本的确是非常的有竞争性。我们知道现在呢，送一个包裹呀，或送一封信呢，大概的成本呢在几块钱，六七块钱，八九块钱，十块钱左右。那么一旦机器人大规模的上岗之后，那么一个包裹的交付成本不超过1元，那么它的言外之意呢有可能是8毛9毛啊，所以说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好，那么他继续说到呢， Liu estimated that estimate E-S-T-I-M-A-T-E 他估计哈，他估算哈 estimate that when mass production of the robot begins， 出现了一个词叫大规模生产哈， mass M-A-S-S 表示大规模的，它可以指呢一个东西的数量的庞大 mass， 也可以指呢大量的人群啊叫 mass。 那么工业生产呢有一个呢专用的术语叫 mass production 啊，叫大规模的生产。我们每天用的这个商品呢都是大规模生产的结果，因此呢我们可以呢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呢大量的获得该商品哈，这是现代社会呢必须的一个生产方式，叫 mass production。 好，那么看看它的一个送货的成本， the delivery cost of a single parcel 哈，每一个单件哈的一个投递的成本啊 will be no more than 1元哈，不超过1块钱。 另外一个神奇的一点呢，这个机器人不仅仅呢可以爬这个坡啊，同学们是否能够记住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机器人能够爬坡这个词叫 climb slope 啊 ，climb slope， 它的角度呢是呢35 degree 哈、啊，35度的这么一个角度的斜坡。另外一点呢，这个机器人还可以呢用电梯上下楼，非常神奇。The robot is also able to use elevator 这个词 elevator 我们说这个电梯 to go upstairs and downstairs 啊，两个词 upstairs and downstairs 这两个词呢都有这个 stair 这个词 stairs 啊，这个表示说这个楼梯的这个台阶、那么上楼呢是 up 下楼呢是 down 所以呢我们说上下楼是 go upstairs and downstairs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A yellow robotic car with six wheels appears on April 2nd It can move straight, turn around and automatically stop to avoid pedestrians The robot named Small Yellow Horse was developed by 中关村 startup It can run 60-80 kilometers after charging for 2 to 4 hours. The 1 meter tall robot has a load capacity of 30 kilograms, a maximum speed of 12 kilometers per hour, and a lifespan of up to 8 hours. It can climb a slope of up to 35 degrees. Users are able to set a delivery time and a place on their mobile phones. Workers then load the parcel into the robot,which will automatically deliver according to the user's specifications.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he parcel, users can only retrieve it when they scan a QR code with their phone. Liu Zhiyong, founder of the company, said the robot is designed to cut labor costs by reducing the need for delivery men. Liu estimated that when mass production of the robot begins,the delivery cost of single parcel will be no more than 1 yuan. The robot is also able to use elevators to go upstairs and downstairs. 好，下一个板块是我们今天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Silly Sarah， 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I have a new book about a girl who can be a little bit silly sometimes. I think we can all be silly, but let's find out what makes her really silly, shall we? So, are you ready? 3, 2, 1,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Silly Sarah. Ding ding! Sarah sat on a sofa.She sipped a smoothie. Oops! The smoothie spilled. Silly Sarah. Okay, we have lots of words beginning with S on this page. Can you find some of them? Uh-huh, very good. We have sat, sofa, sipped, smoothie, spilled, and of course, silly,Sarah. Haha, very good. Ding, ding. Sarah sat in the tub. She licked a lollipop. Blop! The lollipop dropped. Silly Sarah. So,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Sarah eating while she is in the tub? She's eating a lollipop. A little bit strange, no? Do you like to eat while you're in the bath?Me? No, I don't like eating in the bath. Ding, ding. Silly Sarah sat on her hat. Silly Sarah tripped on her cat. Meow! Okay, so I want to point out some new words on these pages. We have sat and hat. These words rhyme. They sound similar.Can you find another word that rhymes with sat and hat? Does trips rhyme with sat and hat? No. So, which other word rhymes with sat and hat? Uh-huh. Cat. Sat. Hat. Cat. Very good. Ding, ding. Silly Sarah slipped on the mat. Silly Sarah missed with the bat. Oh, dear. Poor Sarah. So, which two words on these two pages rhyme? Sound similar. Mat and bat. Very good. Ding, ding. Sarah chewed bubble gum. Mmm, yum. She blew a big bubble. Then a bigger bubble. Then the biggest bubble. Silly Sarah! Do you like to blow bubbles with your bubble gum? I think it's a lot of fun, but you have to be careful, as Silly Sarah learned. Ding, ding. The door went slam. In came Sam. You have a funny face. Hey, want a race? Ding, ding. Sam and Sarah scooted fast, like this. This is fast. Ding, ding. Sarah was first. Sam was last. Speedy Sarah. Go, Sarah, go. Ding, ding. Sam and Sarah played hide and seek. Sarah had to peek. Eek! Sarah saw Sam. Oh, naughty Sarah. She was cheating. Ding, ding. Sam and Sarah sat on a seesaw. They licked ice cream. Ooh, yummy. Sandy stepped on. Sarah went up. Sarah's ice cream fell down. Oh, no. So, who can tell me what animal is Sandy? Yes, Sandy is a dog. Ding, ding. Slurp. Sandy found it on the ground. Sarah had a hunch. It was time for lunch. Oh, lucky Sandy. Sandy gets to eat all the ice cream. But poor Sarah, she's left with none. Ding, ding. Sarah had jam. Sam had ham. Which? Sarah and Sam had a jam ham sandwich. Blech, yucky, yucky, yucky. I don't like that. Jam and ham together? What do you think? Would you like to eat a jam ham sandwich? Ding, ding. Sam gobbled up his jam ham sandwich. I am Super Sam, he said. Now you have a funny face, said Sarah. Ding, ding. Don't be silly, Sarah. Okay, she said. I am not silly, Sarah. I am Super Sarah. Hooray! Ding, ding. And we are super pals. Oh, what a lovely story. What do you think? Was Sarah silly or super? Choose which word you prefer. I like silly. I think Sarah is silly. But it's okay to be silly and it's okay to be super. Well, everyon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Ding, ding. Thank you. Time to say goodbye. Bye.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的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4.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If there were 5 little frogs, and they all jumped into a pool, how many do we have left? 5 little speckled frogs, sitting on a speckled log.